北京时间6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早晨6点，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，真的是梦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明天未来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池。 我最难忘的生日礼物是两只白色小猫的毛绒玩具，其中一只是我高中的好朋友送的，另外一只是我大学好朋友送的。高中的时候我选择了寄宿，本来应该是4个人一起住的房间，因为高三的时候同寝室的另外3个女生都出国，所以寝室就只有我一个人住。平时睡觉的时候我都会锁好门，住在对面寝室的阿青每天早上会敲门叫我起床。高三的4月是我过生日的时候，那天其实我已经猜到他会来，所以故意没有锁门，也没有很早就睡觉。等到12点的时候，他果然轻轻敲了2下门，然后来到了我的房间。他本来想把毛绒玩具放到我的床上，结果没想到我还醒着，反而把他吓了一跳。到大学的时候，最关系跟我最好的女生住在我的隔壁宿舍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大二的时候我过生日，他居然送了我一只一模一样的小猫。现在那两只猫就躺在我的床上，每天两个猫非常开心的依偎在一起。我真的觉得这就是我最难忘最好玩的生日礼物了。 墙中有一束花，是我青春的那颗芽，浇过泪水绽放着微笑慢慢长大，陪你度过阳光和小雨，陪你走过悲伤和甜蜜，现在我将它永远种在你心房。永远有一句话写在岁月的旅途上，用那真情雕塑的光阴让你珍藏，不管未来需要多少年，不管期盼还有多遥远，现在我将它深深刻在你心田。每个人都拥有祝福，每个生 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，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。 你好，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？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， 火热来袭。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，原创音乐人、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。每晚8点到9点 ，FM982，北京青年广播。有梦想，一起唱。 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， 活力 music 课，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。 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，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。

小乖乖，忍不住想到发呆，多一些又少一些，太有趣的存在。我爱上了你，就像痴迷的抱着糖果罐， 自己。找你十年后的自己，流的泪烧的伤会过去，哭过笑过都是种经历，遗憾不留在心底。找你十年后 转身

说什么？在昏暗中的我，想对着天讲说，无论如何迎接快乐。

对。

天。